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 我係劉世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二节点解电话冇得炒呢？我系好负责咁话俾你听 ，iPhone 8而家扑咗街，点啊？知叫扑咗街咧？即系当你而家去 Apple 系 walk in 唔使预约有得卖嘅时候，佢 iPhone 8卖成点？大家可想而知 ，OK， 呢个系事实，而且系冇挑战嘅。你自己落去 IFC 行一行，你就会知道就系第一冇手机佬喺度，第二你行入去随时买到一部，咁所以就系完全冇 premium， 所谓水位冇。好啦 ，indicate 咗啲咩嘢呢？即系当你你 project， 你系 team 曲，你 project 就系话年底要同投资者交代。我的目标如果上年是1000万部电话，屌我今年出部 iPhone X， 我点都 project 1200万是吧，屌你明白吗？我不可以跟投资者交代不到的嘛。那于是他只有一个对策。那个对策是什么？你不可能喂是啊，即是 technically又打岔少少啊！點解有啲人覺得 iPhone X 有得炒，就係話第一供應係唔足夠嘅。咁點解供應唔足夠呢？從來係個 form factor 嘅 building 嘅問題。如果佢將部大電話改薄咗、改細咗，部電話又難做咗啦。即係例如係咩呢？當大家以前知道 iPhone 係即係你攞過部 original 嘅 iPhone， 你就會知道有幾厚啦。當佢由嗰部個樣轉到去 iPhone 唔知 3G 定係乜嘢，嗰部嘢已經係個有個底呢，就 aluminum 同埋黑色嘅膠底呢，就轉咗部係 polycarbonate 嘅白色同黑色嘅底啦。咁佢入面嗰個空間呢都唔可以話爭得太遠嘅，但係直至到佢去將 iPhone 3GS 轉做4嘅時候呢，你就會知好唔同啦。唔同咗喺邊度啊？第一用咗 retina 嘅 display 啦，第二就係話將成個 form factor 由 polycarbonate 由膠轉做玻璃同埋 aluminum 铝。当佢转咗个 form factor 嘅时候呢，基本上你就係考验啲好熟手嘅叫 line worker， 即係而家大家讲緊喺鸿海集团入面喺度日做嘢做啤啲 iPhone 嗰啲友。喂，你嗰啲人啤个 iPhone 出嚟係好撚 skilled 嘅。你唔好以为你就係哇屌，你好似我呢啲咁嘅豬手咁，一对手指又短又粗，扑街要你整隻 iPhone， 哇条 cable 几撚细啊，显微镜先装到入去㗎。咁你当然就係好多 machinery 係帮你做呢件事啦，但係等唔等于你唔需要技巧？唔等于㗎嘛。你要去一班新嘅工人去适应一个新嘅 iPhone form factor 嘅时候，佢就有一样嘢，佢就係有量率啦，佢腰系几多啦。即係譬如你做10000部电话，原来扑街啦，有成1500部你唔忍要得嘅，你咪蚀捻咗钱咯。当然你唔会掉捻咗佢啦，你会将佢啲 parts 啊 recycle 再用啦，再冚过咁解啫嘛。问题就系话你嘅 production keep up 唔到佢最快嘅情况啦。咁于是你咪会 slip 咯，咁于是你订嘅电话咪要唔到咯，咁于是佢会出现啲咩情况啊？唔捻俾你订咯。呢、這个就系一个原因，点解之前订啲 iPhone 5S 啊，订定下会订唔到。因为佢根本唔，佢 project 唔到一部电话要几耐时间生产啊？你知唔知 Apple 系个生产线系有啲喺东莞啦，有啲可能喺巴西啦，有啲可能喺越南啦，系其实好多个 location 嘅。我可以话俾你听，佢系冇可能做唔到一部你要嘅电话。个问题就系话佢俾唔俾一个清晰嘅 time frame 嚟嘅啫。当佢俾唔到嘅时候，大家咪觉得你订唔到咪有得炒咯，即系当大陆啲钱系仲系好似买白酒咁扑街，买支茅台都可以炒高两倍价钱嘅，梗系炒得啦扑街，你明唔明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大家都要订嘅人订得到， 即係喺大陸你要訂個電話嘅時候，你都可以上大陸官網嘅訂得到，邊撚個俾錢去買啲貴嘅啫？更加上大陸嚴打黑啊嘛，撲街！冇撚人用阿爺嘅錢去買部電話去送禮，大家都喺度磨。點解大陸經濟呢一兩年慢咗咁多？係因為習近平打黑啊嘛。當你嗰種送禮文化冇咁熾熱嘅時候，而大陸想要買嘅人，當然佢有錢就即刻要啦。呢啲人幾時都有啦。問題就係話佢都知道大陸有一訂嘅時候，佢就唔撚會俾 premium 同你買啊嘛。好啦，佢做到個電話可以無限量俾你訂，大陸又唔會有人去落好高嘅 premium 去同你去 bid 高啲電話嘅價錢去送禮，咁你咪冇錢賺咯，一字咁錢。好啦，講翻頭先嘅故仔啦，當你Tim Cook 係有責任去 promise 啲投資者，你要知道佢啊，即係之前嗰半年咧，我冇一個好實質嘅 figure， 但係我冇記錯嘅話咧，蘋果股價係上升咗差唔多10%，純粹就係大家 project 今年嘅 iPhone 會大賣。咁我想問一下啦 ，iPhone 嘅 time frame 即係佢 product life 嘅 product cycle 咧就一年嘅啫，屌你！如果佢一年是做唔切啲電話賣俾即係賣出去嘅話，咁對 Apple 股價影響幾大呢？佢一回20-30%，嗰筆錢唔係純粹係一個 iPhone 嘅 product 咁簡單嘅。做大生意嘅人永遠都係睇住佢自己嘅股價，唔係睇你啲電話有冇得賣有冇得炒。當然啲高登仔就成日諗住自己嗰幾千蚊好撚緊要啦，但係做大生意嘅人唔係睇個 scoop 嘅嘢嚟嘅，即係話。你系天曲而家会唔会冇方法啦？我可以话俾你听，1000%系唔会。佢而家已经肯定，佢已经系谂紧办法，又或者唔系谂紧办法。我讲错，我 rephrase， 而系佢1000%系有 solution， 点样去解决一个新电话嘅 bottleneck？ 例如呢个电话 bottleneck 系咩咧？之前讲嘅，如果你将个 fingerprint sensor 去摆落个个 mon 下边，啊，咁佢就会好难做啦。而家發覺唔係啦，佢唔係用 fingerprint 去解鎖啦，係用個鏡頭去解鎖啦。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嗰啲嘢我諗發展成熟到就係你要幾多有幾多買。同埋我提一提大家，永遠做電話係越細越難做嘅。之前點解 iPhone 4、iPhone 5S 有嗰個 bottleneck 就因為啲電話越出越薄，越嚟越難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睇翻部電話厚咗薄咗，係厚咗大咗噶。所以第一年有个大啲嘅电话 5.5 寸 size 嘅时候，部电话系易做咗噶，所以点解冇 bottleneck 啊？嗰啲人嗰年就发现有即系出现咗一件事啦。原来有 iPhone 6 Plus 嘅时候咧，啲人就会知道有一只叫香槟金，于是啲人就一味去买土豪金啦，即系好似 5S 都有金星。问题就系话咧，你大步咗好似学士啲，但其实嗰部电话从来都冇 bottleneck 嘅。我唔明点解会有一炒，第一个原因。Apple 唔卖咁多出嚟咯，佢就系要慢慢去应付嗰啲需求，令到个电话咧好似好学士咁。嗱，呢啲就系 marketing 啦，你真系学到嘅嘢就系呢啲啦。咁你话部电话 iPhone X 大咗会唔会难做咗会有 bottleneck 咧？唯一一个 bottleneck 就系话，因为而家好大部分电话所谓叫个 OLED， 因为 iPhone 8咧唔系用 OLED 嘅 ，iPhone X 就用 OLED 啦。咁个 OLED 生产商咧，大部分都系三星做出嚟个 panel。咁而家啲人就讲紧。会唔会三星根本做唔切啲 panel？ 你谂下三星自己啲电话用咗 OLED 啲 panel 用紧咗几耐啊？三几年啊，佢点会做唔切啲 panel 啊？一个大咗嘅电话，所有 parts 都系你要几多买几多有嘅。咁我睇唔到呢部电话系真系制造上面会出现一个瓶颈，令到大家买唔到。用正价买唔到，以致到大家要去用一个更加高嘅 premium 去买部电话翻嚟。OK， 于是部电话喺要系买几多有几多嘅情况之下，喺一个月内个水位必定回落到1000蚊楼下。咁嗱，你答我1000蚊楼下究竟系你觉得你应该炒定唔应该炒咧？呢个系你自己谂啦。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听。头一日就可能真係有17000嗰啲价位嘅，但喺三日之内个价钱必定会回落到 in a region of 1000几蚊，咁你1000几蚊就慢慢放缓去到 头一个月去到最尾嗰日就可能个 premium 就可能唔够1000蚊。咁你自己諗下嗰样嘢值唔值得炒啦。但你话会唔会蚀我唔知。但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真係你行入去又要几多买几多呢，我觉得你喺网上面订就好撚大风险。第一你就唔好諗住自己諗住嘩屌用呢张卡呢就买两部 iPhone, 嗰张卡又买两部 iPhone。大家喺高登讨论嘅就係话我从来未做过呢啲嘢啊，我只係演绎嗰啲人嘅心声嘅啫。嘩大家就喺度讨论緊就係话屌仆街我明明订咗10部 iPhone, 我 cut 我单。你就去諗住点解自己冇辦法赚到嗰啲钱。你都戇鳩啊。你一次过订10部电话你银行系咪有钱即刻找晒嗰啲数先。唔找个卡数嚟㗎喇喎。喂提醒你喎。嗰啲卡数系 30% 一年 ,30%几% 一年㗎喎。你諗住部电话买咗即刻有即刻买。15日数期内你找到嘅你就冇息。但係如果部电话要赚你两个月呢，喂息系咪成本啊，你一部电话10000蚊，10部10万，30% 息即係3000蚊个月。你系咪赚到3000蚊先，赚唔到你咪要蚀囉。你成本已经系上升咗一个月已经系 33% 嘅1/12。咁你两个月就1/12㗎喇喎，六分之一㗎喇喎。即係咁你又计下你条数到底你系咪真系赚到个钱先。Once 你赚唔到嘅时候，又或者你部电话蚀撚咗嘅时候，又或者啲钱摆人包最易洗撚咗佢㗎喇。即係本人就系一个人板仆你嘅街，所以我人包呢盡量都唔好带咁多 cash, 因为好撚易洗咗佢。你钱洗撚咗佢啦，卡数又未撚清。屌你老尾，咁你咪无撚端端白蚀签撚咗108万卡数返嚟冇撚走。你又諗住自己唉慢慢买慢慢走啦仆街，再唔系打上卡 center 做分期啦。你心啊，心心啊，梗系谂啦！屌你搞下搞下嗰条数，你系永远都找唔到清噶啦。所以有智慧嘅人，千祈唔好掂呢啲咁捻大风险嘅生意。呢啲生意唔系你做嘅，呢啲生意系得咗人做嘅啫。你真系可以用到原价，又或者用一个相对地好 reasonable 价钱，一次过买100部，你系可以即日转到手嘅。即系要个炒风刺到好似先达之前两年咁排晒长龙，而系你唔系赚一两部。你是要买到10部返嚟一次过走撚晒佢。买到20部返嚟一次过走撚晒嗰啲钱你就叫有肉食啦。如果你冇肉食嘅话呢，你嘅风险系大撚到你自己评估唔到。咁当即係呢个时候呢，你又唔好做呢件事啦。同埋又讲返少少 history, 从来 iPhone 呢都唔会冇咗代，即係由 4S, 5S, 6S, 7, 点解冇 7S 呢，从来 S 个 upgrade,都是 functionality 同埋 service 上面 upgrade。你諗下 ,4S 是 upgrade 啲咩嘢 ?upgrade 个 Siri。Siri 到而家系咪好多人用啊，我可以大胆啲讲香港冇乜人用嘅。但系喺美国系好普及。因为而家攻打緊个市场系 Apple 会出一部新嘅 speaker 嘛，你就用 Siri 同佢溝通，你可以用佢嚟买嘢睇天气听歌 whatever。但系喺一个英语系统嘅国家呢系好多人用緊嘅。4S 是一个好的 update, 因为它带来了 Siri。但是你现在问返转头 ,4S 是不是因为这一样东西而卖得很多钱呢，你用 4S 的时候很 clunky 的。即是你跟它讲什么东西它不能识听的。最多小学鸡玩什么呢，现在谁做特首啊，梁振英是不是扑街呢，你想返你那时玩那些东西是完全没有商业价值的嘛。你告诉我如果你用紧 4, 你不会转 4S 呢，这个你自己想。5, 转 5S, 转到什么 ?Fingerprint Sensor。你嗰年最多你个 fingerprint sensor 系用嚟解锁咗你部电话。你 PayPal 系咪用指模啊，你汇丰有冇 app 用指模啊，而家就出啦。而家各大银行都用緊指模去解锁。直至到有一日PayPal 或者 PPS 或者嗰啲咩 tap and go 全部用指模㗎，即係可以过到数呢，呢个技术就叫成熟啦。但你回想返 5S 嘅时候技术系咪咁成熟啊，咁唔系囉。你而家指模锁最成熟嘅技术系咩 ?Apple Pay 㗎嘛。我就真係成日用啦。因为冇嘢系方便得过你，就系银包摆个袋都费够时攞怼部电话落去6-7蚊买樽水。whatever。但系解系一个非常之 secure, 最方便嘅 payment。但系 5S 嘅时候你系用唔撚到㗎。6S 用咗啲咩呀，冇人知啦。嗰样嘢叫 3D Touch。有几多人用緊啦，因为而家都出到7隻。嗰样嘢真係仲未成熟嘅。 我就係成日用嘅，因为点解小弟屋企嘅门锁呢係用 app 开嘅。咁所以我係呢係有啲 shortcut 呢係可以用到个 3D touch 係撳少咗好多掣而即刻帮我开到门嘅。即係我行到埋门口呢基本上我係撳一下係两秒内已经係开到锁就唔使搵锁匙唔使剩嘅。咁所以呢就好撚似好高科技咁。但係你问我啊，嗰个技术都仲未成熟。咁你话俾我听，而家 iPhone X 要认你个撚样嚟开锁， Apple 背后玩緊啲咩嘢呢？佢唔係想将你自己嘅 data 卖出去，而係佢要喺背后用 Deep Learning 呢一个技术去将部电脑人性化咗佢。呢、這个技术最亮眼嘅地方系咩嘢？又系冇人讲到啦，我知道。最紧要就系话佢认到你个撚样同琴日有咩唔同㗎嘛。你个撚样今日就剪头发，你个撚样听日就染颜色，你个撚样后日就攞部眼镜嚟戴，佢就你个撚样再后一日就好撚多暗疮。佢日日就帮你个样去学下，佢每一日就去聪明啲认你个撚样出嚟。咁可以做到啲咩嘢呀？喂，咁个电脑就好撚聪明㗎喇喎。认撚晒你啲样㗎喇，即唔系就系话你认撚咗我变咗曹总咁样。咁就唔合格啦。但係佢慢慢认下呢个肥佬，今日就 80kg。听日79，再整下整下就65。你当你咁撚聪明认得到啊，佢开始知道就认100次，认到我系我曹总系曹总，咁呢个技术就非常之聪明啦。聪明到系点呢？当你有一日喺街好多电脑，又或者你屋企部电脑唔系俾你一个人用嘅时候，而家你仲好戆居要打啲 password 落去，唔使，你一行埋佢。佢知道你系边一个人 log in 啲乜嘢 account， 佢俾啲咩 information 嚟，呢样嘢就值钱啦。你出边啲人边度讲 iPhone， 屌垃圾啦，冇人睇到呢啲嘢，点解啊？咁你就要拉翻落花生台个 business model 去讲啊？点解啊？我曾几何时同阿院长提过，喂。你呢咩广告，即係乜嘢嘅 user， 又或者乜嘢嘅听众先要有钱呢？即係如果嗰个人係成日上去 Trafalgar check 机票 check 酒店， Airbnb 睇下边间酒店平，去撳下睇下会唔使钱嘅机票，平嘅机票。又得闲去 Google search 一下你而家玩緊嗰隻 game 出未。即係我呢铺街就日日睇住就係话，喂屌 FIFA 18有冇偷跑啊。喂，嗰啲全部都係消费嚟㗎，我呢啲客就值钱啦。你日日走去 Google 度 search 下究竟边只奶粉好啊，入边啲成分有咩好啊，全部嗰啲都系 tag。当你日常生活系涉足到咁捻多 tag 嘅时候，你呢个客就值钱啦。但系你问我一个听网台嘅网捻值唔值钱啊？有我呢啲人嘅，但系如果你唔系呢啲人咧，你净系上网，净系揾黄毓民，你搜寻陶君衡，搜寻萧若元。咁我问你，你几撚时有喺网络度洗过一毫子啊？仆街！即系唔系将个责任推，即系点讲咧？唔系闹你，唔系睇唔起你嘅，而系话你呢个人仲未将你自己传统嘅消费，即系当然你好撚豪，我就从来都唔撚舍得落街55蚊买包烟嘅，所以我就直寻撚食。但系你要知道几撚多人系舍得50-60蚊买包烟先得噶，嗰个系消费嚟噶嘛？但系你从来冇话俾 Google 听。你食开边隻烟，因为冇呢啲广告㗎而家。但你试想象将你啲咁 bad habit， 赌马赌波扑你个街买烟买咸书叫鸡，将呢啲嗜好变咗一啲真係搵到钱嘅嘢。即係到有日你上网可以买烟嘅广告，又或者啲141係可以真係141啊，唔係讲緊嗰个141啊。你真係141係讲緊就係话，哎我知道鍾意，即係喂我鍾意啲瘦骨嘅，即係我鍾意啲排骨嘅。你中意大波嘅，佢即刻可以 fit 到啲141广告出嚟，话俾你听嗰度有鸡叫，呢啲就系钱啊！咁但系佢点样去 fit 呢啲广告俾你呢？以前就系靠你点咧 log in 一个 account， 咁我咪要俾即系俾我资讯佢咯，你明唔明啊？我起码话俾你听我系边个，俾个密码佢，呢啲嘢你又唔想俾佢、啊？最聪明系点啊？认你个样，但系我唔知道你系边个嚟嘅，但系我知道你呢个捻样呢个人啦、啊。佢就对呢啲资讯有兴趣。即係话如果有一日个摄影机一对撚住陶君衡，佢就自动 fit 啲141俾佢嘅。自动 fit 啲空姐俾佢嘅。咁你就知道呢个技术成熟啦。佢自动话俾你听空姐会去边度飲嘢。 空姐会去边度食饭？点沟空姐？即系当然啊，佢都教翻转头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技术可以开始应用落去 marketing 或者喺啲卖广告嘅人身上，你嗰啲嘢就会喺广告费度 generate 啲 income 啊嘛。所以点解问？喂，当然就系话有人同我讲。可能是 YouTube 政治审查，你呢啲讲政治节嘅节目呢可能个 return 就会低啲啦咁样。我真係讲唔到，就係话我肯定系因为肯定唔系。但係问题就係话我系会諗点样可以令到啲节目 attract 更加多肯消费嘅人去睇呢集节目，而系真系卖广告嘅人会落啲 keyword， 即係简单嚟讲。如果我要整一个新嘅节目系卖单车零件嘅，我每一个礼拜就话俾你听，我今个礼拜去边度睇单车，同班死人单车友去边度讲换啲 brake 啊，换啲波箱啊，换啲座位啊，屌你讲嗰啲嘢嘅。咁呢个节目呢，我就尝试下，我落广告嘅时候，我就会落花生台呢三个字做 tag 啦。咁个广告先值钱噶嘛？广告系主动啊，唔系被动噶嘛？点解要喺 internet 度做广告啊？因为你可以 narrow down 你嘅 target 啊嘛。如果你 narrow down 唔到你嘅 target， 我点解唔卖无线啫？我就系 narrow down 唔到。喂，其实唔系啊，我卖呢只即系威杰33洗衣粉咧，所有师奶都啱嘅。嗱，咁你喺无线落广告就啱啦，所有人都师奶嚟嘅。但系唔好意思，你要落啲韩流啊嗰啲嘢咧，就唔好意思啦。你喺无线冇用，因为无线嗰啲消费能力咧就系限于师奶嘅啫。你落花生台你就要啦，因为点解啊？点解落月饼嗰个？双黄莲啊，双黄莲蓉你就要落啦，系啦。咁头先我讲个例子就系点解你要落花生台啊？你以防有一日肥佬嚟坐喺阿萧生间铺头里边，同大家讲食韩牛要注意嘅地方。咁啲节目先多人睇噶嘛？咁先系真正卖紧广告噶嘛？咁你先 narrow down 到。屌你，我呢一个咁嘅 size 嘅人，梗系好捻中意煮嘢食同食嘢啦。你明唔明啊？咁你跟住我去食，梗係好嘢食啦。点食韩牛先好食呢？嗱，收费节目就会讲啦，唔收费嘅就唔讲。问题就係话呢个收费节目係会有广告收入嘅，咁先係买广告嘛。当你将每一个人嘅 profile digitize 咗，而係可以 anonymous 咁存喺部手机里面，可以俾你鍾意嘅资讯你睇，嗰、那个就係真真正正 Apple 背后想做到嘅嘢。点解个面容辨识嘅技术要发展落去，点解要做 deep learning？ 全部都系呢个方向嘅嘢嚟嘅。当你有日喺屋企饮晒可乐嘅时候，自动会有人同你订。你要嘅就系话，有人问你，即系个 Siri 问你，肥佬嚟，屋企冇可乐啦，仲有两罐，买唔买？买，星期六收货，就系咁简单。喂，而家 more or less 我已经生活已经系咁噶啦。我屋企系净系得白色可乐嘅啫。而问题而家个过程呢，就唔系我处理，亦都唔系 Siri 处理，就我老婆处理。每到咁上下呢，佢打 HKTV 摩订，抬汽水都好辛苦㗎，揸架车返去，你估即系又上停车场又剩，都唔使托呀。咁白色可乐嘛，石头。咁你买白色可乐都托上嚟㗎嘛。咁你托上嚟就非常之好啦，唔使我自己拎。同埋最好嘅方法啦。而家人哋系讲緊呢啲嘢，唔系你个面容辨识技术点撚样可以令到你解到个电话锁，你哋错晒。但你会问，而家系咪个个人都需要呢啲技术呢？错撚晒，我就唔需要啦。因为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发展多两三代，即系发展多两三年，系咪大家都会 involve 呢啲嘢呢？我諗系。因为到嗰陣时个 deep learning 已经系有咗两三年嘅 experience 啦嘛。你就会有用啦。你一用越柒啊，佢又真係認我呢個撚樣，就係話琴日同今日有咩分別㗎咋。咁認嚟做乜嘢？當我有日揸揸下車嘅時候，我都同林記講，仆街，喂，一路揸車仆街，佢解唔到嗰把鎖，跟住解唔到三次會點呢？就 lock 咗個電話要你撳密碼啦。你要諗下部電話大撚咗喎，咁我撳仆街，哎，呢頭就撞啦。咁就死啦，呢一代冇人會咁樣做嘢㗎。咁即係點呀？個個人買 X 都係貪新鮮嘅啫。真係 adopters， 即係少咗多 early adopters， 我都冇催住話要買呀，你就知道扑街啦。好啦，佢點樣先可以唔扑街？盡量 keep up 個 production， ram up 個 production， 邊個買都要有。當然有好多追風嘅人就梗係買啦。咁問題就係話，其實我都睇唔好，即係如果你要係有機會，即係有啲人去即係鍾意投資美股嘅話呢，我諗 年底第一季之前你可以敲个 Apple， 会唔会系一个入市时机？即系呢铺 iPhone 8线得咁撚惨呢，我觉得佢股价会回嘅，回几多我唔知道。但系就系话，你当你呢一铺蚀咗，即系又或者股价低咗，你扫翻入嚟，佢两三年之后呢、這个技术系咪可以真正应用喺每一个屋企呢？会唔会借助到你个面容辨识技术？即系从来唔关 security 事嘅，已经讲咗，嗰啲资料系唔会离开你部电话嘅。诶、哎，系啦，就认唔捻到郁文啦。佢咧就完全唔适用呢啲嘢嘅，因为点解？佢系唔需要用，佢啲人进攻上嚟噶嘛。屌你，郁文嘅信道系会自动将你需要嘅嘢摆喺你面前，女人、钱同埋易得度，嗰啲嘢全部都唔系 iPhone 俾得到你嘅。 iPhone 认唔到嘅，啱啱话退出政坛嗰阵，而家话要出嚟 选 iPhone 讲得咁开心，点解呢？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